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前一后都失利，屡战屡败没脾气，言辞闪烁，所谓和情窦初开在心里。各位看官，要说起这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啊，远的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向往，近的有泛泛之交，甚或是酒肉朋友之类不甚走心的敷衍。然而这些跟今儿咱们要说这二位啊都不太沾边。那至于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朋友关系呢，咱慢慢往下听就明白了。 干嘛呀？咱俩 一块儿怎么？咱俩不一块儿喝砒霜自杀了，得了。 那行啊， 您真随和。 什么时候喝？ 你怎么没羞没臊呢？ 你有羞有臊，哥。 咱不是，您都糊涂了吧？你都，你看清楚了，咱俩谁是哥，谁是兄弟啊？啊，张嘴就叫，张嘴就叫。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你都考了失利3回了，你怎么？你有什么经验？你跟我说说呀。 哎呀， 这个，我这怎么说？我这看书挺认真的，怎么这一考这秀才又不是？这考秀才就没考上？你说怎么？ 我给， 我觉得我应该能考上。 是，我给你说说呀。 说您都考3回了是吧？ 他、这个、 都没考上，你给我说说。 他这个，我跟你说啊。你不是考3回没考上吗？ 你考3回没考上， 我考3回没考上，那你问我干嘛呀？我考3回没考上，我就总结出了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吗？习惯了。 不是哥呀、哥呀，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跟糊涂车子似的？ 我要是脑子聪明，我至于考3回吗？ 不是，那你也不能连话都说不利落啊，是不是？那咱得说清楚了，您这说都是人话。我是想问您， 怎么能反正能成功一点，是不是？我还寻思着，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寻思着我能比您聪明点。我还想您考三回没考上，我还想这一回我能考上了。哎，我考上了，我到您面前我气气你，没想到我也废物了。没想到这秀才考试还挺难的，这，哎呀，这咱们这样啊，哥，刚才我这一听说失利了吧，我心里有点不痛快。我说咱俩喝砒霜去，你怎么能同意呢，哥？你这心灰意冷，这不行。什么叫什么时候喝呀？啊，你这话让我怎么接呀？啊，你说出来不管不顾的什么时候喝，那能行吗？咱俩是那人吗？啊，咱俩不是那人，对不对？你还有第四回，我还有第二回，对不对？我将来啊还想着是这样， 咱俩是不是就永远没有成功的可能了？ 不是，那有第四回，我第二回咱就能成功了呀。 下回咱就行了， 下回咱就行了。哎，哥。我是想着什么呢，我想着我要考上秀才，然后下一步我考举人，考举人完了我那个我就上电视。哎，然后呢这个 上电视像话吗？ 那怎么了，皇上就要电视知道吗？什么都不懂，什么皇上金殿考试那就要上电视了知道吗？我以后我皇上的点名我就能当官了，我是想走仕途。你呢，你想干嘛呀，哥？ 我倒不想走仕途。 那你呢？ 我要做生意。哎，我以后开大买卖。 做生意有个这个秀才背景呢也好挣钱。 我来大买卖。 什么买卖？ 哎，我来一个来一个全大宋朝最大的炸糕。 哎，那也不错，那也不 错，就我那把炸糕卖到全 国 各地， 那了不起了，那了不起了。当然了，这个什么，那个，我觉得吧，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是成个秀才，那什么，能就将肯定娶媳妇儿就方便一点，对不对？肯定就是。咱们附近的 你看最关心的还是这事儿吧，你最关心的什么吧？ 我就想问问，你那个什么，你对咱们那后街有一份那小翠儿，长得越来越好看，那小翠儿，那你是怎么考虑？ 小翠儿， 你怎么想？ 说是小翠儿。我对小翠没什么看法啊。你怎么这孩子就是你才多大呀？你怎么能对小翠有想法呢？ 不是， 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事儿，对不对？我这你想，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我是一个有大理想、大追求的人，我怎么能够在这种儿女情长上边这瞎捣乱呢？知道吧？我不关心这事儿啊，对不对？哎，这个他这你对小翠儿什么看法啊？ 您对这不关心，您对小翠儿没想法哈。您反正对这个您这个儿女情长的您没往心里去哈。 哎， 您惦记是那个开那个全国炸糕连锁是吧？ 哎， 那个就是那个我吧，哥，我跟您就实话实说了， 实话实说。 我想说什么呢？ 你想说？ 我想就是我想跟您说呀，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这个对这个小翠儿这个问题吧，我是那个，就我每天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啊，我说出来，您可就不能驳我了。您是哥哥，我是兄弟啊，那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我对小翠儿啊。我就是，咱不说了， 怎么又不说了？ 不说， 怎么又不说了呀？ 不是那个，真的没什么可能，没什么了。我本来想聊两句小翠儿那个， 你喜欢小翠儿？ 没有，我能有那样吗？我能那么格局那么小吗？我不能那样，对不对啊？我没这想法，真的没这， 真没这想法。 没有。 行了，你不说是吧？我也不问了。没想到啊，这小刘岁数不大呢，这人小鬼倒不小。我得先发制人呢，我先探探口风去了。 小宋。 哟， 小宋。 大刘哥。 哎，老 大。哎，大刘哥，您今儿有时间啦？ 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啊，您说。 你看那个，你看我最近这个，你看我最近帅不帅？ 哦，大刘哥，您在我心里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帅。 哎，所以这人要是有一点这个失败啊，这个不叫事儿，你知道吗？ 哎呀，您能这么想，那我就太开心了。我其实最近看您好像精气神儿都没有以前那么旺盛。 没事，挺好挺好。 是吧？ 没事。 哦，那就好。我觉得才第三次失利不算什么，好些人考一辈子都考不上呢。我觉着真的三次真的不算什么。 这个不是我没要跟你说这是考三次这。 而且我觉得这特别说明，我觉得您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有叫什么恒心， 不是 有韧劲儿，居然都可以坚持三次，而且我相信你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哎那什么，我回趟家，我、 啊、 家里都坐着锅呢 啊， 对对对，走， 大刘哥你慢走， 哎呦哥。哎， 哥你 这不是小刘吗？这不是， 哎， 你怎么在这儿呢？ 哎，小刘啊， 我这散步，我这回家，我溜达溜达。哎， 你们快进来啊，都别站在跟门口聊什么呀。 小宋， 进来坐会儿。 哎、 哦，我们因为刚大刘哥过来啊、就随便聊了几句天儿。 对，我们就随便说两句。 对，主要是 我们碰上的，我们就是大街上碰 啊，碰上。 碰上。 我不是那个我小刘。小刘儿、 嗯， 大刘哥挺不容易的，他你看他这第三次考试失利了，嗯，但小刘儿别在旁边站着呀，咱们一起安慰一下大刘哥呀， 哎 对吧？ 哎、对， 啊、哦，你想他第三次考试失利了， 再安慰一下他，为什么呢？这个什么呀？就是。 嗯 咱三次考试的精神是可嘉，对不对？ 当然了， 是吧？ 不容易，真的能坚持下来，特别 不 容易。 真的就应该坚持，为什么呢、 嗯？ 坚持就是胜利，是不是？ 是。 当然了，这个除了有精神吧，也得有能力，对不对？秀才呢，他毕竟还是得有这个一定的真才实学。 我、 您得那个真的好好的学习 啊， 得打牢这个基础。 是，我觉得小刘你说的特别在理，而且我觉得大刘哥肯定也一直在这么做。 对，我说小庆、咱这样，因为我呢今年这刚头一回，我不着急、来年我肯定能考上，这一回没经验。 小刘你真棒， 我不了解这题型，对吧？ 是 大刘呢他考三回了，是吧？马上考第四回，对不对？还有第四回呢，咱们这样， 对，别气馁， 咱别气馁，咱看看我大刘哥这个你闷闷不乐的，这脸不好，这咱们这样，咱们一块庆祝庆祝好不好？ 哎、 庆祝大刘啊！要在来年进行第四次秀才考试之旅， 是祝贺大刘，祝贺大刘，一定要坚持住啊！ 我小刘啊，是这样啊，我确实是三回没考上， 对吧？ 明年要考第四回， 哎， 但是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什么样人？ 我叫屡战屡败，这没错吧？ 啊，对啊。 但是我可屡败屡战，这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知道吗？人哪有随随便便成功的？一次就成功的人，那才有多少啊？没有多少。我要受尽重重苦，才得人上人，知道吗？ 嗯， 我现在的受苦就是为了将来的福气。你呢？你今年考上了吗？ 没有。 你说实话，考上了吗？ 没 你说实话考上了吗？ 不， 你说实话你考上了吗？ 我没考。 你说实话你考上了吗？ 您怎么了您？ 你说实话你考上了吗？ 我没。 你不是也没考上吗？哎，你没经历过失败，哎，我告诉你就这一次，你轻易你就打倒了，你知道吗？将来的人生啊，哎呀，就会因为这一次没考上就完了，就悔恨了，到时候你心里头一难受，回去你们街坊一说你那吧唧炸弹筒，你自杀了，你这是不值的。 哎呀，哎，这个哥， 哎， 这个什么呀？我觉得不会的，为什么呢？ 啊， 因为我这一年啊，我备战秀才考试，我是有一定的计划。我不像您啊，您这三年啊，您每年固步自封。天天的每回还是那水平，您一年考不上，明年不还考不上吗？我不是， 那你 我到城东临安城名师郭大师的私人学堂补习，知道吗？ 哼，私人学堂 你知道吗？ 私人学堂 有了郭大师的提点，所有落榜学子来年都能有所收获。 哇，小刘 是不是啊？ 真是厉害啊！哎呦，真心为你高兴。 哎，明年 我觉得明年你一定能考上的，小刘。 对，晋级， 真棒！ 等着我啊，等着我考上了我就回来。 啊，行， 取那个取、 啊、 取钱，然后那个 我们可以出去搓一段。 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好好好。 气死我了！叔儿，叔儿， 谁呀这？ 叔儿，我大刘。 哦，大刘，什么事？怎么了？ 那个， 这个又第三次没考上，不是，我们都嚷嚷动了，都知道。哎，奔走相告，哎， 不是， 这都是因为我呀，我是第一个知道这消息，第二个吧，小刘是第一个，小刘完了就告诉我了，告诉我没有半个时辰的，全临安城都知道了。 那就是您嘴碎呀！ 就我散出去的，那就你别 想给我散德行， 你别，你别往心里去，你别往心里去，是不是？这个啊，那个咱们这个就是你就是那个把心放肚子里头，那第三次不行你还有四回，对不对？四回要考不上就拉倒吧，这人生不 爱。我问您，这我让你劝我说，您这人没意思，这 您说什么事儿？ 我问您个事儿，小刘这不是头一回没考上吗？他怎么意思？他要师从郭大师这事儿您知道吗？ 师从谁？ 郭大师， 对，是师从郭大师， 不是孤大师， 郭不就是临安城城东的名师郭大师吗？ 嗯， 不就是我们孩子今年没考上，来年我们要去找郭大师啊的学生，那个王进来补习，不就这事儿吗？ 对， 你这你都知道了， 是这事王进。 对，你知道了， 落魄秀才王健。 对，我们孩子找他补习，咱不人家再落魄，人家也考上秀才了，都比没考上的强啊，是不是？ 王健啊，确实是有本事。 对对对吧？ 哎， 现在你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哎，还有别的事吗，孩子？ 这个那就祝小刘青出于蓝胜于蓝呗。 哎，好， 比王秀才更有出息呗。 对，谢谢。 行，这么着啊， 这小偷跟你说啊， 小刘， 哎，这到时。跟郭大师补习完了，那我就不是现在的水平了。 对，我觉得一定是的，真的，我特别看好你，而且你从小就特别聪明。 哎，嗨，其实我这个 而且 聪明啊，也都是小聪明。 没有， 别人我都，其实我当别人挺伶俐的，但我当着你，我这。 那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而且你小时候就长得特机灵，大家都特别喜欢你。 我小时候，我不管大家喜不喜欢我， 啊， 我就是想问问那个。就是 那我当然了， 具体的某个人 谁呀？大刘啊，大刘肯定喜欢你啊！大刘他一直就挺宠着你的。 哎，大刘说逃不到大刘， 哎， 什么事儿？ 哼，那个 我回来了，干嘛去了？刚才？ 哎呀，这个 大刘哥你怎么啦？ 这个小刘 啊， 王秀才那私塾 啊。 跟郭大师那个城东的私人学堂虽然离了好几十里路哈，但好歹是一脉相承遥遥相望的，学生是不多，但是要是加上你们也六个了，俗话说六六大顺嘛，浓缩的是精华嘛。 不是那大刘，你看咱不那个不聊这事，我是上那个 什么呀？大刘你在说什么呢？什么王秀才啊？ 对，就是我，对，我是上王秀，不是我什么王秀，我上郭大师那补习班。你老提王秀才干嘛呀，大刘？是不是？咱别提王秀才，提王秀才干嘛呀？ 哎呀，我都听晕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也就是说，小刘，你是师从的王秀才，不是郭大师，是吗？ 是 那个 是不是我 这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是。是从王秀才就 王秀才不是落魄吗？说出来不长脸吗？不是。 哎呦，小刘，你真是的，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这次失利对你打击还是蛮大的。真的没有关系。我真的看好你，你无论师从谁，就是你跟谁当你的老师，我觉得你明年都一定可以考上的。我对你特别特别的有信心，你千万不要气馁啊。 哎，不是，小翠儿，不是，他骗你呢， 哎呦， 你不生气，你怎么还安慰他呀？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特别理解，就是因为谁都想能够考上嘛，没考上心里都特别不好受，然后呢，都攒着劲儿呢。我相信小刘就是攒着劲儿呢，所以他跟谁学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就是攒着劲儿呢。你放心，我比他这劲儿攒的足多了。我明年啪一下攒三回，他都没攒上，他能攒出什么来？我这一年，你放心，我就算在王秀才那，我也一定认真努力，我超过他。 嗯， 哪个老师不重要，没有状元师傅，他等状元徒。 的，对不对、啊、 是没错，青出于蓝还胜于蓝呢、 对对对对对， 是吧， 我肯定能行，他不行你放心，那大刘他不行， 我不行。 嗯，对，我将来以后我是想走仕途，我想当官，我一定当一个为百姓办实事的。 我还要经商呢，我一定当一个民族大企业家，知道吗？ 大企业家你得服我管，我告诉你，我这当官的我一质押你，你什么企业家、啊？ 你不让我，你质押我，你就挣不着钱。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觉得你们两个还真的挺好的，一个到时候经商，一个做官，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还可以互相帮助。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你们俩现在真得好好学，明年你们才能够一个啊都考上秀才，然后一个才能 考上 秀才。 我就算考上，我也肯定比他排名高 啊。那 我还比你排名高呢， 我肯定比他靠前。 这也没有关系啊，那无论谁靠前，大家都考上了，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我小四，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了， 我还不跟你说了， 我回去我看书去了， 我回去我学习去了， 我回去再见再见，小四，拜拜拜拜 拜拜吧你， 拜拜， 哎， 嗨，您瞧瞧吧，最后这结果走向不就挺好的吗？要没这一出啊，指不定这俩以考试失利的人还要把心思放在别的地方多久呢。现在得了，为了竞争一心学习吧，如此心无旁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说不定啊，来年还真能够成就各自的远大前程呢。这正是最佳损友来竞争，各自道贺都逞能，机灵巧变化目标，前程远大梦想成。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道山作词，杨洋作曲，熊天平、杨洋演唱， 像阳光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年华》，杨玉鹏作词，曾令荣作曲，周鹏演唱。 记忆不差，不信问一问白发，那一场老戏依旧在吱吱呀呀，谁的身影路过戏西下，有一座石桥，他不说话。离开的都叫老家，不老的只有牵挂，心儿站在最初的地方。总有一种守望不分多